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共享单车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它给我们的短距离交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同学们听说过或者使用过共享汽车吗？那么今天 Peter 老师就跟大家聊一聊共享汽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年轻人当中，共享汽车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么这一趋势啊，是由于城市交通的需求所推动的，因为人们认为共享汽车比买车更加的便宜，更加的灵活。首先我们要学会的一个词呢，就是今天要讲的一个共享的汽车，这里面用的是 car sharing， 共享单车呢是 bike sharing 啊。那么把前面这个 bike 换成 car 就可以了， car sharingIs on the bus， 热门话题，我们没有用这个 topic， 而用另外一个词叫 bus， B-U-Z-Z is on the bus among young Chinese， 在年轻人当中哈是非常热的一个话题。所以今天我们学到了一个好的词叫 bus， 以后我们说一个话题特别的热，我们用这个词 bus 来形容哈，或者来用哈，来表示这一个趋势和什么什么来驱动的。这个趋势这个词 the trend T-R-E-N-D， the trend is driven 啊，被驱动，我们学过这个 drive 表开车，那么被驱动呢 is driven by demand， 一个需求所呢驱动的 demand in the nation's larger cities 啊，大城市的一个需求。 Where sharing is viewed as cheaper， 共享的这个概念啊是一个更加的 cheaper， 更加的便宜， more flexible， 更加方便灵活的方式，两个词。以后大家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形容 bike sharing 以及呢 car sharing 哈，共享单车，两个形容词，一个是更加的 cheaper， 另外一个更加的灵活 flexible。 那么这个词 Peter 老师给大家拼一下 flexible， flexible， flexible way ofGetting around than buying a vehicle or buying a car。 后面有一个词组 get around， GET 这个词大家都会哈，后面加一个 around， 表示说能够自由的在一个地方呢走来走去，转来转去。因此呢我们去一个城市哈，去旅游，到一个地方旅游的话呢，那么说因为你呢懂当地的这个 language 啊，因为你懂一门外语，所以呢你在那个地方旅游的话 no problem for me to get around 啊，所以说在那儿晃来晃去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get around 表示说非常自由的去溜达啊，去玩。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在一家媒体工作的一个员工，他的名字叫李兴，年龄呢25岁。25岁的李兴是一家媒体公司的员工，经常使用的共享汽车。他说呀，对于刚刚开始职业生涯的年轻人来说啊，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我用呢共享汽车来上班、购物、周末郊游。那么同时啊，他也说啊，当他能买得起车的时候呢，以后会考虑啊买一辆自己的车。但现在呢，共享汽车非常好。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李兴 25， 25岁 who works for a media company， media M-E-D-I-A 是一个媒体公司， media company is among the frequent user of car sharing， 经常使用啊，我们用的词叫 frequent， F-R-E-Q-U-E-N-T， frequent user of car sharing， it's a good choice， 很好的选择 for young people who just start their career，开始自己的生涯哈。这里面有个词多少有一定难度，职业这个词哈，自己的职业生涯这个词 CAREER， 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start their career. He said, I use car sharing to go to work, 去上班 to go shopping, 购物 and go on weekend.后面有一个外出的一个郊游哈，这个词其实不难，这个 out 大家都会 out， 但是呢后面加一个 ing 的形式 weekend outings， weekend outings 是指周末的郊游哈， go on weekend outings。 I might consider buying a car in the future， 我可以考虑呢以后干嘛，consider doing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when I can afford it， 能够买得起一个东西啊，我们没有用 buy it， 而是用 afford， A-F-F-O-R-D 表示能够支付得起。 But for now everything goes well with shared car、啊、现在呢就是说共享汽车还是非常的不错的，进行了一切呢生活还是不错，非常的 goes well with shared cars。 那么当然这么想的人啊不止李兴一个人，最近的一项针对3471名消费者的调查显示啊，超过半数的消费者表示他们了解共享汽车，81%的人啊他们说愿意尝试一下。不止他一个人，我们用一个词叫 alone， A-L-O-N-E 表示一个的单独的意思，注意一下它表示一个状态，和那个 lonely 是不一样， lonely 呢是一个人的内心的感受，比如说 he's alone but he's not lonely， 他一个人独处但是呢他不寂寞哈，不孤独，所以说 alone 表示一个人当时的一个物理状态吧，而这个 lonely 是指一个人的内心的感受了。李兴 is certainly not alone， 所以李兴呢不是一个人这么想。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目前的一个调查 survey of 3,471 Chinese consumers， 这里面有一个消费者 consumer， 消费者 consumers， more than half said they know car sharing， 他们了解知道这 car sharing， and 81% said they want to try it， 81%的人想呢 try it 尝试一下。好，那么同时呢我们看一下共享汽车的概念和现代这个时代啊是非常的契合，因为这一代人联系更加的紧密，对新鲜事物呢更加的开放和包容。李兴说啊，他加入了一个汽车共享的微信群，那么这个群体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啊在23岁呢到28岁之间。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有一个很好的叫契合啊。The concept of sharing cars， 首先提到一个词叫概念 concept， C-O-N-C-E-P-T， The concept of sharing cars sit well a generations。 好，那么这里面用了一个 sit well，用一个 sit 表示能够坐的， well 呢表示说非常舒服的，非常合适的，和谁坐到一起表示说非常好的，能够紧密的结合到一起， sits well a generation。 那么这一代人哈，这个词我们讲过 generation， that is 后面提到的是呢更加的紧密哈，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呢对新鲜事物呢更加的开放和包容， that is moreconnected， 这个词 connected， C-O-N-N-E-C-T-E-D， 这个词我们学过 connected and open to new trends， 对新鲜的事物呢更加的开放和包容，这里面新鲜的事物叫 trend， T-R-E-N-D trend and open to a new trends。 Lee said that he has joined， 参加了，成为了一员 join， 这个呢和我们学过这个 take part in 是不一样的。 take part in 呢是指一个人参加了某件事情，参加完了就完事儿，而如果是 join 的话呢表示这个人参加某一个组织某一个事情，同时啊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成为了一个 member， 那么会用这个词 join， 这个词 join， 所以呢这个 join 和 take part in 以及呢 participate in 呢是不一样的。一个微信群 a WeChat group， WeChat group 由谁构成呢，是 made up of， made up of car sharing users， 共享汽车的这些用户们哈，形成了一个 WeChat group， 一个微信群。 Most in the group are between 23 and 28 years of age， 23到28这么一个年龄段， he said。 好，那么看一看共享汽车和共享单车一样哈，用户呢可以在智能手机上呢下载一款 APP， 并通过上传自己的驾照完成注册，之后呢用户呢可以在设定的范围内选择车辆， 并在网上预订。用户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打开车门，用完车后呢，用户可以将车返回任何一个停车场，并在网上呢完成这个支付。好，那么看看这段的翻译。首先看一下汽车的这个 car 共享汽车 car sharing works like， 这个 work 这个词表示说工作 like 与什么什么一样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works like bike sharing programs。啊，和这个 bike sharing 是一样的。那么作为一个用户呢， a user 下载一个东西， download， download， D-O-W-N-L-O-A-D， download 这个词， a car sharing app， 这个 APP 哈。 on 呢，看看一个智能手机，这我们学过 smartphone， smartphone 很聪明的一个电话哈，叫智能手机。 and complete 完成， C-O-M-P-L-E-T-E 后面有个词有一定难度，叫 registration 注册哈，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by uploading。 哎，前面我们学的是 download 是下载，而这个 upload 是上传。我们这个 load 表示一个东西的重量哈，它的一个负重，如果是 down 表示下来， up 是上去，所以说同时记住两个词， download 和这 upload。 his or her 他的驾照叫 driving license， driving license， 把这个驾照这个词后面这个照给大家再拼一下， L-I-C-E-N-S-E license， driving license。 那么选择一辆车之后哈， after selecting a available car， 后面可用的一个车哈，不是任何的车都可以选择的，那么 available， A-V-A-I-L-A-B-L-EAVAILABLE available car in the desired distance， in the desired distance， 在一个合适的一个距离内哈， desired distance， and booking it online， 在网上能够预定， booking online， the user can unlock the car via smartphones。 好，这里面打开这个车门， unlock， 我们说 lock， L-O-C-K 呢表示一个锁的意思，对动词呢表示把一个东西给它锁上，而前面加个 UN， unlock 表示说把这个车门给它打开， unlock the car， 后面用没有用这个 by， 而用一个 via， V-I-A， 它也表示通过一个途径的意思， via smartphone。 trip completed， trip complete 表示说一旦你的用车完毕之后，它对于开车人来讲呢，你用完这个车相当于一段旅行嘛，所以用这个 trip， T-R-I-P， trip completed， 完成驾驶之后呢， the user returned the car to any parking lot in the city， 用户呢可以 return the car， 把这个车返回到任何的一个 parking lot， 是一个停车场哈， parking lot。 同学们注意啊，这个 park 它是公园这个词的拼写一样，但是后面加一个 ing 的形式 parking， 同时再加一个 lot，是一个场地的意思，比较空旷的哈，一个大的一个区域哈，合到一起 parking lot 停车场 in the city。 payment is made online， 那么大家在网上呢完成整个支付的这个流程。好，那么支付呢是 payment， P-A-Y-M-E-N-T， payment is made online， made online。看一看共享汽车哈以后的市场的前景怎么样哈。那么共享汽车给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带来了一个新的市场机会。有一家哈咨询公司叫做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呀，在2021年中国约有60万辆汽车将通过共享和租赁的形式啊产生哈，能够产生800亿元人民币的一个收入哈，非常的了不起，800亿元的收入哈。那么还不是所有的车，是只有60万辆汽车通过这两个途径能够创造出这么大的一笔收入。 Car sharing is giving it a new opportunity， 这次我们学过 opportunity， O-P-P-O-R-T-U-N-I-T-Y， 机会， to the world's largest， 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汽车市场啊。汽车呢用一个 auto， A-U-T-O 哈，这是非常简洁的哈和简便的方式呢来说这个机动车这个词， auto， auto market。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 forecast F-O-R-E-C-A-S-T， 他预测到在 around 600,000 600,000 vehicles in China, 哈、啊。中国600,000辆车哈、啊、in China will 产生 generate about 80 billion yuan by 2021 through car sharing 啊，通过这个共享汽车 and car rental 汽车的租赁，后面有一个 rental 这个词 rental 表示汽车的租赁 car rental。 好，那么接下来皮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Car sharing is out the buzz among young Chinese. The trend is being driven by demand in the nation's largest cities, where sharing is viewed as a cheaper, more flexible way of getting around than buying a vehicle. Li Xing, 25, who works for a media company, is among the frequent users of car sharing. It's a good choice for young people who just start their careers. He said, I use car sharing to go to work,to go shopping and go on weekend outings. I might consider buying a car in the future when I can afford it, but for now, everything goes well with these share cars. Li is certainly not alone.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of 3,471 Chinese consumers, more than half said they know car sharing and 81% said they want to try it.The concept of sharing a car suits well a generation that is more connected and open to new trends. Li said that he has joined a WeChat group made up of car sharing users. Most in the group are between 23 and 28 years of age, he said. Car sharing works like a bike sharing program. A user downloads a car sharing app on smartphone and complete registration by uploading his or her driving's license. After selecting available car in the desired distance and booking online, the user can unlock the car via smartphones. Trip completed, the user returns the car to any parking lot in the city.Payment is made online. Car sharing is giving it a new opportunity to the world's largest auto market.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forecasts that around 600,000 vehicles in China will generate about 80 billion yuan by 2021 through car sharing and car rentals.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狐狸和白鹳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fox and the stork.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为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狐狸和白鹳的故事。 What is a friend?A friend is someone who will play, talk, and laugh with you. Please remember that. Be kind to your friends, and they will be kind to you, right? So,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那么，这次老师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吧。什么是朋友呢？朋友就是可以陪你玩，陪你聊天谈心，陪你大声快乐地笑的那个人，对吗？所以呀，请记住，你一定要对自己的好朋友要友善，同时他们也会对你更加友善的，对吧？那么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The Fox and the Stork. 那今天这次老师就来为大家讲狐狸和白鹳的故事。Fox and Stork were friends, but Fox loved playing tricks. 你知道吧，狐狸和白鹳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狐狸呀，总是特别的狡猾，他喜欢跟他的好朋友耍把戏，经常戏弄白鹳。这是不好的吧。 One day he had an idea. He asked Stork to dinner. 有一天狐狸有了一个新的主意， 他又想戏耍一下他的好朋友了，所以呀，他就邀请白鹳去他家一起共进晚餐。 Stork was very hungry. I am hungry. I want to eat some delicious food. 咕噜咕噜咕噜。你知道啊，白鹳在去参加晚宴之前呀，就已经非常饿了，所以呀，他想吃一点好吃的，吃点美食呢。Fox poured soup into white bowls. Why?可是这个时候，狐狸熬了一锅很香很香的汤，然后他用了一个很宽很宽而且很平的碗来盛了一碗汤，来招待他的好朋友白鹳。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碗呢？ Poor stork, she couldn't eat a thing. Why? Because the stork has a very long beak.可怜的白鹳呢，你快看，它一点儿都吃不到美食，为什么呢？因为它长着很长的嘴巴，对吧？所以呀，这就是狐狸戏耍的把戏喽。Don't you like it? Said Fox. I'll eat it then. 然后啊，狐狸还在假惺惺地说，难道你不喜欢吃我做的食物吗？好吧，那别浪费了，我自己来吃好了。The next day, Stork asked Fox to dinner. 好吧，在紧接着第二天，白鹳也邀请了狐狸来他家做客，共进晚餐。Stork poured soup into tall jars. 这个时候，白鹳为了告诉狐狸他不是好惹的，所以呢，他用了很高很高的罐子，来盛了一碗很香的汤。Poor fox, he couldn't eat the thing. 倒霉的狐狸，太可怜了，他一点儿都吃不到。他不像白鹳长着长长的嘴巴。这个时候狐狸应该很生气了吧 ？Fox was angry. You tricked me.But Stork said, you tricked me first. 狐狸变得很生气，然后他大声对着他的好朋友白鹳说，你竟然耍我，生气了。但是白鹳却说，是你先耍我的好吗？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Always be kind to your friends, said Stork, and they will be kind to you.那白鹳继续教训狐狸说，你要知道，你要对你的好朋友啊好一些，然后呢，他们才会对你好一些，对你更友善，请记住了，哈哈。那我们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学到什么道理呢？ That is right, 没错， Be kind to your friends and they will be kind to you. 只有我们对好朋友们先友善了，那么好朋友们才会对我们更加友善，对吗？ Please remember that. 请记住咯。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 ES 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同学们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the mulberry bush, the mulberry bush. Here we go round the mulberry bush so early in the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wash our clothes, wash our clothes, wash our clothes. This is the way we wash our clothes. So early Monday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iron our clothes, iron our clothes, iron our clothes. This is the way we iron our clothes.So early Tuesday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scrub the floor, scrub the floor, scrub the floor. This is the way we scrub the floor. So early Wednesday morning. This is the way we mend our clothes, mend our clothes, mend our clothes. This is the way we mend our clothes.